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4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5，北京阴，29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砥砺奋进的五年，为了总书记的嘱托，今天播出《京津两地应有思想超越》。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意大利、阿尔巴尼亚文版分别在罗马和蒂拉纳首发。 央行一周内两次发声，强调金融监管全覆盖。 农业部提升金融支农能力，将建立全国农业信贷担保体系。 两天六地加码楼市调控，专家分析，调控重点将转移到二三线城市。 三产当家，助力工业升级，辽宁经济结构调整初见成效。 破解旅游产业活力不足难题，山西149家景区景点所有权和经营权两权分离。 以下是详细内容。 砥砺奋进的五年，为了总书记的嘱托， 位于华北的京津冀大地，坐落着北京、天津、石家庄等北方重要城市，但多年来地区间发展不平衡的困境一直存在。2013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天津考察时提出，要谱写新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京津双城记，京津冀协同发展作为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大国家战略由此展开。四年间，天津主动融入大战略，扮演起先进制造研发基地的角色，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断向深层次迈进。砥砺奋进的五年，为了总书记的嘱托，今天播出第五篇《京津两地应有思想超越》。采制：央广记者潘毅、陈庆斌。 专业从事无人机自组网协同系统研发的爱立方中关村智能产业加速器公司，最近正式从北京迁入位于天津滨海新区的滨海中关村科技园。公司总裁王晨彪兴奋地指着刚刚执行任务归来的无人机编队说，京津两地的连接让公司产品更好地走下书架，走上货架。 滨海新区天然的高端装备制造基地，非常好的基础，这样的话就是符合咱们的定位，技术创新完全立足于海淀，然后可以通过转化和产业化在天津。 近年来，像爱立方这样从北京转移到天津发展的公司数量达到数千家，两地之间的人员科技交流不断加深，同城化效益日益彰显。这一变化正是源于2013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对天津的考察。在这次考察中，总书记提出京津两地的思想应该有一个超越，要深入研究如何默契的配合，谱写新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双城记，同时还为天津的未来描绘了新的图景。总书记指出，要以滨海新区为龙头，积极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集成、集约、集群发展。同时要加快发展服务业，形成与现代化大都市地位相适应的服务经济体系。天津要充分利用滨海新区平台，先行先试重大改革措施，努力为全国改革发展积累经验。总书记结束在天津的考察后不久，2014年2月，京津冀协同发展正式上升到重大国家战略。2015年4月，规划纲要出台，正式开启三地协同发展的新篇章。如何融入大战略，展现天津作为，这是天津面对未来需要回答的最重要问题。而吸引北京科技资源转移成为天津的突破口。2016年11月，由京津两地共建的天津滨海中关村科技园正式挂牌，成为国内首个跨省区市的全面改革试验区。天津滨海中关村科技园招商局局长韩猛说， 因为我们这个地方做协同创新的，首先我们做的第一个叫要素聚集，北京和天津这个双方的商定共同要设立一支引导基金来做这个投融资，通过这样的平台孵化聚集项目。另外呢，新区和中关村也在做这种跨区域的创通券，共用两地的这个实验室资源，再造一个科技资源的这样一个协同创新的高地。 在天津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创新工作，亲自到天津国际生物医药联合研究院考察。他在这里曾提出，在科技创新方面，我们要丢掉幻想，走自主创新的道路。他指出，我们要充分发挥科技资源丰富、科技人才众多的优势，建设科技创新高地，不断提高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促进科技和经济深度融合。研究院党委书记黄亚楼始终记得当时总书记说出这些话时的场景， 从总书记视察之后，我们目前呢在新药研制上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所以这也是为整个天津市环渤海这个生物医药产业的发展提供这样一个储备。 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中央赋予天津先进制造研发基地的定位，而这需要一大批既有专业知识又有工匠精神的技工人才做支撑。 按你的需求，然后我来设计一个解决方案，就是咱们深化。 4年前，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天津公共技能实训中心，对这里开展的职业技能培训的做法给予肯定，同时也提出殷切希望。他指出，要切实做好以高校毕业生为重点的青年就业工作，加强城镇困难人员、退役军人、农村转移劳动力就业工作，搞好职业技能培训，完善就业服务体系，缓解结构性失业问题。4年时间，该中心累计为企业培训了30多万高技能人才。天津公共技能实训中心主任吴立国： 咱们滨海新区，他把这个地方当作一个很大的治理支持的一个平台，培养了一大批的高技能人才，这对天津承接全国先进制的研发基地啊，还是起到了很好的支撑的作用。 据统计，2014年以来，北京河北企业在天津投资项目达到了6926个，累计到位6482亿元，占全市引进内资的44%以上。京津冀互补优势的发挥，有力地促进了天津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从新时期的双城记到3D的共赢发展，协同发展的梦想正在照进现实。天津市发改委京津冀协同发展办公室综合处处长白向东： 在协同发展中，定位天津角色展现，天津作为做出天津贡献。 央广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意大利文版和阿尔巴尼亚文版首发式近日分别在意大利首都罗马和阿尔巴尼亚首都蒂拉纳举行，意大利和阿尔巴尼亚两国政要分别在首发式上致辞并为新书揭幕，两国政界、经济界、文化界、新闻出版界人士出席首发式，首发式活动在两国引起热烈反响。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据一周前央行行长助理刘国强提出搞金融都要持牌经营后，22号，央行副行长易纲再次强调金融持牌经营的必要性，要求实现监管全覆盖。央广记者冯硕报道。 央行副行长易纲在2017中国普惠金融国际论坛上表示，凡是搞金融都要持牌经营。 我们在大力提倡普惠金融的时候，也必须要强调合法合规开展业务，要警惕打着普惠金融的旗号的违法和这个欺诈的行为，要纳入监管，监管呢要全覆盖。 其实这样的言论在一周前的9月15号，央行行长助理刘国强也曾提到。他表示，金融创新是大势所趋，但是也不能够偏离实体经济的需要，必须认识到金融业的外部性、公共性非其他行业可比，因此凡是搞金融都要持牌经营，都要纳入监管，都要立足于服务实体经济。在复旦大学金融研究院教授陈学斌看来，短短一周之内，持牌经营金融成为了热词，释放出一个明显的信号，监管部门整顿金融市场秩序的决心愈发强烈。 代币这些发行，还有其他各种方式来进行融资啊，变相的融资啊，这些东西的话，它都会扰乱了这种正常的这种金融秩序。所以说，我觉得纳入这种国家的监管，我认为这是完全正确的，而且呢，实际上早就应该做这方面的事情了。 农业部表示，针对农民贷款难问题，正在全国探索建立政策性的农业信贷担保体系。省一级机构已基本组建完成。央广记者沈静文报道。 农业部部长韩长赋介绍，当前各部门各机构将金融支农作为重点工作，采取积极有力措施，一行三会、财政部等部门通过再贷款和再贴现等货币信贷政策，推动金融资源向三农倾斜。但数据显示，在2016年28.2万亿的涉农信�贷中，农户贷款仅6.6%，农林牧渔业贷款仅3.4%，与农业产业的发展需求严重不相称。 金融仍是农业支持保护政策的其中的一个很大的短板，贷款难、贷款贵、保险少，这些问题啊，仍然是农民反映最突出的问题。 农业部表示，农业信贷要针对农产品、农机具等不能抵押的情况，完善专业的担保服务，扩大涉农担保品范围， 发展两全抵押、大型农机抵押、仓单保单质押，让农民贷得到、贷得起。农业部财务司司长陶怀颖透露，目前正在探索建立全国性的农业信贷担保平台。 中央财政啊，拿出农业直补资金啊，作为资本金注入的各省的农业信贷担保公司和全国的信贷担保公司联盟有限公司，建立了这样一个从上到下的农业信贷担保体系，这是政策性的，专门解决新型经营主体、重要大户、合作社、家庭农场贷款没有有效抵押物的问题。现在省一级的农业信贷担保公司已经基本组建完成了，正向各市县进行分支机构的延伸。 继重庆、长沙、南宁、贵阳、南昌等地之后，石家庄市政府昨天出台新规，进一步升级主城区住房限购政策，限购住房5年内不得上市交易。2天之内，多个城市再度密集出台调控政策。专家分析，未来楼市调控重点将转移到2、3线城市。央广记者沈静文、张兆福报道。 2天内，多个城市密集出台楼市新政。在贵阳，23号起，购买新建商品住房3年内不得转让，第二次住房公积金贷款的首付比例由20%提高至30%。职工家庭累计有过2次及2次以上住房贷款记录的，停止办理住房公积金贷款。贵阳市住建局副局长刘强： 对市民正常的自住和改善性需求，我们还是政府给予鼓励的。我们主要是针对一些投资和投机性的买房炒房的人群，要给予严格的限制。我们对公积金贷款的政策有一定的收紧，同时呢，我们要加大房屋租赁市场的管理，提供足够的租赁住房。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8月15个1线和热点2线城市的新建商品住宅价格比上月下降或持平。随着限价、限购、限贷、限卖、限商的调控全面起效，15个热点城市房价出现密集调控以来的首次全面停涨。既然如此，政策为何继续加码？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 2017年3月份以来，应该说15个热点城市一直到8月份，它的价格确实被抑制住了。但是这个除了15个热点城市之外的一些城市，很明显的，它的价格涨幅是属于前列的。从这个楼市调控的原则来看的话，必然是逢涨必调。那所以从目前市场来看的话，未来的调控的这个重点就是从过去的15个热点城市开始转移到2、3线城市了。 辽宁重工业长期一头独大，造成产业结构严重失调。近几年，辽宁在困境中努力调结构，下力气发展三产，助力传统工业转型升级。去年以来，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首次过半，撑起辽宁经济发展半边天，全省经济呈现出协调发展的新气象。央广记者耿旭、徐志强报道。 作为微创企业，熟悉的切换设备、资金和产地。沈阳集团提出的共享集团的概念，政府出地出厂化。沈阳集团提供设备和服务，让创业者可以享受到共享经济的资源合理化服务。因此，我们的创业平台吸纳的创业者也越来越多。 湖北实验一位智能制造平台的服务商郑建伟，正是沈阳集团转型升级的获益者。沈阳集团集团作为以生产制造业为主的辽宁老牌国企，曾以机床年销售收入27.83亿美元，名列世界机床行业第一位。近几年，由于国内外装备制造业市场智能化快速发展，使得传统机床销售业绩一度下滑。为此，沈阳机床痛下决心，决定由制造型向制造服务型企业转变。3年时间内，投资10多亿元，研发出具有互联功能的 i5 智能控制系统，为其他企业提供全生命周期服务的现代工业服务。沈阳机床市场中心总经理马少言： 由于我们拥有 i5 核心技术，使得机床产品不仅是一个工具，更是一个智能数据终端。那么目前我们与实验、盐城和省内多个城市达成工业服务共享平台协议，可以推进区域性装备制造业整体转型升级。 一方面是老牌国企的转型，另一方面新型的装备服务化信息企业也在这里应运而生。在辽宁营商环境不断优化的前提下，2015年下半年以来，一大批第三产业异军突起。仅2016年，辽宁全省新登记各类市场主体突破48万户，增长12%，每日新增企业341户。今年上半年，辽宁第三产业作为经济转型升级的支撑，同比增长5.3%。辽宁省发改委副主任何瑞： 服务业税收收入1073.37亿元，高于全国平均水平0.2个百分点。服务业从业人员占全社会从业人员的46%。服务业作为经济增长的助推器， 税收收入的稳定器等作用更加明显。 山西省实施以所有权经营权两权分离为重点的旅游景区景点体制机制改革，通过与市场接轨，力促旅游业提档升级。央广记者岳旭辉、山西台记者石林报道。 一部大红灯笼高高挂电影让拍摄地山西祁县乔家大院声名远播，然而一度时期乔家大院由于景区产品单一，缺乏市场活力，连年亏损，负债运营。山西省旅发委规划财务处副处长乔艳丽说，思想落后、经营权和所有权不明确等问题严重制约了旅游的发展， 一直长期以来等于是制约我们文化旅游产业发展一个瓶颈，就是一个体制机制的问题。那么景区呢，多年来就是存在多头管理啊，政企不分，那么直接导致的就是没有那个市场主体。 守着金饭碗不能讨饭吃，山西省探索用市场规律解决旅游发展问题，全面启动了景区景点体制机制改革创新。通过实施以所有权经营权两权分离为重点的改革，理顺管理体制、经营机制和各种利益关系，盘活旅游资产。乔家大院景区也趁势而为，积极引入民营资本参与和控股管理，提升核心竞争力，景区整体运营得到了改善。乔家大院景区副总经理白立峰： 我们已经累计投入了大概将近10亿的资金来用于企业的改造和后期项目的建设，增加了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等一些的互动，发挥影视剧的这么一个作用。 改革的成效不仅在经济效益上得到了凸显，还让景区在资本市场向前迈进一大步。今年6月底，乔家大院顺利挂牌新三板。截止目前，山西省首批参与改革的149家景区景点所有权和经营权两权分离改革基本完成，逐步从单纯依靠门票经济过渡到相关产业融合发展的新局面。景区体制顺了，机制活了，旅游业呈现提档升级势头。国家旅游局副局长王晓峰： 调和政府看得见的时候和市场看不见的时候，形成政府调控和市场机制的优配组合，把自己的长板做长，把大家的短板补长。 去年12月份，北京率先全面启动机动车辆保险电子保单试点。近日有部分北京车主反映，他们使用的交强险电子保单出京之后不被认可，甚至被交警开具罚单。北京保监局提醒车主，异地出行可打印交强险标志。央广记者王义群报道。 在微博平台，不少北京车主反映，因为没有张贴交强险标志，在境外其他城市被交警处罚。车主王先生： 因为在北京实行这个电子保单嘛，所以这个交强险的标志并没有像以前那样有个可以张贴的。那么那天是在厦门啊，那现场交警拦下来，然后因为是这个违反了这个道路交通法嘛， 王先生最终还是被扣一分，罚款20元。此外，记者了解到，在北京购买了交强险的外地牌照车辆，再回到当地验车时也有麻烦。保定车主： 就是去我的验车嘛，到河北保定，我想到他们应该也不会认那个电子保单，我那会儿也是打印出来一份那个纸质的电子保单，但是他们还不认，必须要那个原单。 记者向北京周边部分县市交管部门以及交警支队进行核实，得到了相同的回复。 就说像你们说的那种电子保单，我们这边都上不了，必须得要那种纸质的。 北京市保监局近日发布提示，在京投保交强险的机动车赶赴外地行驶的，请广大车主提前打印交强险电子保单和电子交强险标志，并随身携带。同时，可通过智能手机登录北京交警 APP、保险公司官方网站或北京保险行业协会官方网站查询交强险保单信息，提供给外地交警查验。记者了解到，被境外交管部门处罚的车主，保险公司将予以相应的经济补偿。 法律号相关的票据后续由承保公司进行联系，根据进行处罚的罚单，将给予相应的经济补偿。 北京市保监局表示，今后将加强与公安交管部门的沟通协调，争取能够周知全国各地交管部门，为北京交强险电子保单试点提供支持。 央广消息，日前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共中央纪委对第18届中央委员、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原党委书记、主席向俊波，第18届中央候补委员、中央纪委驻财政部纪检组原组长、财政部原党组成员莫建成严重违纪问题分别进行了立案审查。经查，向俊波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工作纪律，为谋取个人政治利益，滥用审批权和监管权，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 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接受宴请，违反组织纪律，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在员工录用、干部职务晋升等方面为他人提供帮助并收受财物，违反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搞权钱交易、权色交易，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巨额财物，涉嫌受贿犯罪。经查，莫建成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在参加全国人大会议和中央两委人选考察期间多次外出接受宴请，违反组织纪律，在干部选拔任用中为他人提供帮助并收受财物，违反廉洁纪律，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和影响为其子经营活动谋取利益，违反工作纪律，干预和插手财政部有关业务部门工作，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巨额财物，涉嫌受贿犯罪。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向俊波开除党籍处分，由监察部报请国务院批准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决定给予莫建成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同时终止向俊波、莫建成二人党的十八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线索及所涉款物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新闻动车组，交通部重申不鼓励发展共享电动车，新疆实现医保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全覆盖，长春在全国率先施行预防制止家暴地方性法规，请听报道。 交通部重申不鼓励发展共享电动自行车，日前上海、杭州、郑州等多地明确叫停共享电动自行车。交通部新闻发言人吴春耕表示，从前期调研来看，不少被投放的共享电动车在安全方面存在风险， 就是目前呢，市场上现有的或者已经投放的叫共享电动车，大部分都不符合电动自行车通用技术条件的标准，骑车人是不固定的，没有经过专门的教育培训，加上那个电动自行车速度比较快，这样的话在行驶过程当中很容易发生事故。 对于已经开始发展互联网租赁电动自行车的企业，吴春耕表示， 那么建议各地完善配套的制度和政策，来依法依规加强监管，确保大家安全出行。 央广记者杜西蒙北京报道。 目前新疆自治区本级和十四个地州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已经全部开通基本医疗保险跨省异地就医住院医疗费用直接结算，与全国三十个省区实现了互联互通及时结算，同时新疆简化办事手续，实现了群众转院备案最多跑一次。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社保局医保中心相关负责人孙宇杰， 把异地安置、异地长期居住或工作、转诊转院四类人员，城镇职工医保、城乡居民医保两个险种全部纳入了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范围，有异地就医需求的参保人员一定要先到参保地按规定进行备案登记，不再要求参保人员到异地定点医疗机构以及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盖章。 新疆台记者陈居里乌鲁木齐报道。 长春市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条例是2016年反家庭暴力法颁布以来在全国最先出台的地方性法规。条例规定，家暴受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可以向公安机关报案。长春市妇联副主席李丽， 打通了公权力干预家庭暴力的渠道，也打破了法不入家庭的传统的禁忌，为相关部门执法提供了法依据。 根据条例规定，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执行相关部门应当给予协助，未按规定报案造成严重后果的，由上级主管部门或本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负责人员依法给予处分。吉林台记者夏雨翔长春报道。 全媒体扫描一句话观点。 近日中国电子学会发布的2017中国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显示，我国连续5年为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应用市场。记者走访发现，在多地招聘会上，许多招聘机器人维护操作编程的岗位虽是高薪急聘，但不少企业仍空手而归。 新华每日电讯指出，无论机器换人时代如何发展，机器人始终需要人来操作、维护和保养。 在机器人产业链上，从学习应用到生产销售，只要是人才，依然可以大有作为。 浙江省卫计委近日批复，同意杭州全程健康医疗门诊部开展一级科室及药房、手术室等共享服务。这一试点因被称为全国首家共享医院，受到社会关注。 工人日报指出，当下医师多点执业、医保异地报销等问题，仍待通过法规和政策的完善来逐步解决。新生的共享医疗模式，只有在规范运作、科学管理下，才能不负众望，越走越远。 目前，广东有7个城市实现110报警服务台与12348公共法律服务热线联动，实现一站式公共法律服务。 光明日报评论，让警察处理真正的警情，让服务热线向求助者提供专业法律服务，联动分流带来多赢，值得各地借鉴。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喜欢在使用社交软件时用表情包传情达意，一些网友还发挥想象力自己创作表情包。可是，在娱乐狂欢的背后，却有不少法律问题。 检察日报提醒，使用真人表情包可能侵犯肖像权，用表情包娱乐不要触及法律红线，这既是对自己的保护，也是对他人的尊重。 一次将扶贫和艺术相结合的成果汇报，一场原创音乐的盛会，由中国文联、中国音乐家协会、中国文艺志愿者协会联合举办的喜迎19大唱响幸福歌文艺扶贫歌曲创作汇报音乐会，9月24号19:30亮相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大舞台，让幸福之花在基层绽放，向党的19大献礼，敬请关注。 第15届亚洲艺术节昨晚在浙江宁波开幕，艺术节期间还将举行澜沧江湄公河文化论坛系列活动，邀请湄公河流域5国及柬埔寨、老挝、缅甸、泰国和越南文化部长或其代表和中国文化部长共同出席，就次区域文化交流与合作进行顶层设计与规划。 美国国防部23号说，美军多架战略轰炸机当天在战斗机的护航下至朝鲜以东水域上空飞行，抵达本世纪以来美军战机飞抵的韩朝非军事区最北端。声明说，此次飞行显示了美军对于朝鲜所谓鲁莽行为的高度重视，也意在表明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很多军事选项应对朝鲜威胁。 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库区政府23号否认了媒体有关库区独立公投推迟的报道，重申公投将于9月25号如期举行。 据英国《泰晤士报》报道，英国首相特蕾莎梅22号表示，他正在准备为脱欧过渡期支付400亿英镑过渡费。报道称，这是英国与欧盟达成的具有重大意义的妥协。 新西兰选举委员会当地时间24号凌晨公布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执政党国家党获得约46%的选票，而主要反对党工党得票率约为35.8%。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健、江小晨、于芳，主播郑兰、忠诚。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西柏坡的精神，正定城的古韵，新中国的摇篮，石家庄旅游欢迎您。 刮刮乐新游戏十全十美上市啦，现在购买就有机会赢取总额1600万的促销红包，下载福彩刮刮乐官方客户端就能立刻参与活动，赶快行动吧。 十全十美刮刮乐，红包千万别错过。 国之重器，坚守创新，徐工集团勇攀世界工程机械产业最高峰，徐工徐工，祝您成功。实效才有效，透明才开明，以传播力及影响力，舆论先导，传媒先锋，以责任赢信任，中国之声责任至上。 北京时间。